那么我信了之后，尤其是晚年，专修专好。啊，这个对于许许多多同学增长意义。啊，我从华严，从法华，啊，从法相，啊，从信中回到净土啊。那些大家大们不是不知道啊，都曾经涉猎了，最后选的这一门，很多人相信了，啊，不再去走弯路了。我学佛65年，啊，30多年才回头啊。最近10年的时间，就专门就在这部经上，对这部经非常欢喜。啊，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心，应心发愿。啊，信了之后，一定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从愿起心，心就是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是之人呢，正是当机。啊，这样的人个个往生的，一个都不漏啊！啊，要把自己日常琐碎的事情打发得干干净净，啊，不再操心，不再牵挂。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啊，我来到世间干什么？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放下不行，不放下那是障碍。啊，所有障碍统统放下。啊，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藕益大师解释的。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生净土。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只有一个目的，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没有别的，就为这个。啊，什么是苦？六道轮回苦。设法界虽好一点，不究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佛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啊，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为啊。完全是看到众生苦啊，他来帮助你离苦得乐啊。所有一些方法都是为这一个目标。啊，身给我们做榜样，他把他所说的 统统做出来了。啊，像海贤老和尚112岁，我看他的观点，他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做到了。那个光碟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生活化了。啊，他生活非常简朴，啊，贫穷，他活得多快乐，活得多幸福，活得多么圆满，啊，天天欢喜，叫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许许多多人学无量寿经，是在经本上，是在口头上，没有变成生活，没有变成工作，没有变成处世待人接物。老和尚全给我们表演到了。啊，所以我说这个光碟是我们无量寿经的总结，要把它当作经来读。啊，它的光碟50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啊，一天看3遍，看一年就3000遍。3000遍，你要是有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看，你就成就了。你再回头来看无量寿经，字字句句就放光了。啊，然后你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啊，被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也佩服的五体投地。真的受用啊，一年时间。啊，每天这3个小时。一年别中断。啊，一年之后超凡入圣了。啊，一定要知道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什么都带不去。啊，要彻底放下。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假的都应该放下。啊，真的我们要把它掌握住。啊，这个法门甚凡其受，利顿喜皮，全有份呢，利根顿根都有份。这个法门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啊，只要有缘遇到了， 无经一论当中任何一种啊，你遇到了，听到了，你欢喜，你能够接受，你就是净宗有缘人啊，真正发心呢，那你就是净宗的当机人，佛这个法门就是为你设立的啊，就是为你建的啊，真正发愿往生，这叫报佛恩呐。无量寿经很特别，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那只有这部经，无论在什么时节因缘之下，你只要遇到都能成就，而且决定成就，其他法门不是那么简单。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彻底放下，你入不了境界啊！净土这个法门非常特别，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一个中途站，先到中途站，然后再成无上菩提，这个中途站就是极乐世界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中途站，换句话是完全靠自己，这个地方自己跟阿弥陀佛一合作，阿弥陀佛只要三个条件，真正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肯念这句佛号，哪怕是圣佛都接引，这个条件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有一类的众生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读经念佛，怎么办？观顶大师告诉我们，早晚十年，根据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所说，这个生念法是一生作为一念，就是一口气，一口气不拘多少生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口气叫一生啊！不管这个念几声，念十口气啊，这个时间不长啊，啊，早晨念十声，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口气，一生不断，也是真正修净土啊！没有时间多念佛，也没有时间去念经，这么方便呢？真正是方便为究竟，那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这么一个法门，而且保证你决定成就。阿弥陀佛的恩德，我们的感恩呢？不是他， 我们遇到大乘也没办法，遇到上善者，我们都没有条件去修学，只有这个法门。那《华严经》说的，世界没有大小，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通通是你的错觉啊！一切现象都在当下，没有远近，没有空间距离。你念头想到哪里，人就在哪里。那没有时间，你想我在四千年前，哎，四千年的环境就在你面前。我想到的说一百年之后，啊，香港是什么样？一百年之后，香港就在眼前。这叫神通啊！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种游戏神通？跟你说，真正念佛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就有。啊，不是你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你。啊，可是作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极乐世界，一切圆满具足。啊，确确实实，心想事成。啊，事事如意。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这个经要多读，这个经介绍书、说明书、极乐世界说明书多看啊，一定把它看清楚、看明白、看透彻，你往生的那个念头坚定不移，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你真正放得下。为什么？我有更好的等我，我这个放不下，那个得不到，我这里放下全得到了。值得错啊，不做就错了啊。要成就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啊，不到极乐世界，无量劫我们都没有办法成就，成就有限的。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大好因缘，我们遇到了。啊，如果我们疏忽，啊，空过了，叫真可惜啊！啊，再遇到这个法门，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劫，啊，六道一定要知道，一轮转就糊涂了。 迷惑颠倒。啊，头脑不清楚了，随业流转，你说多可怕。我们自己想想自己造的业，恶毒善少，啊，肯定是三毒。啊，纵然到人道，我们这一次在人道这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人很苦啊，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痛苦。现在不是一时不如一时，现在我们细心想想，一年不如一年，一时人多苦，啊，为什么过去比现在好？过去的人多多少少受过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30年前的人还常常把这个挂在口边，现在听不到了，没人说了。一时不如一时，一年不如一年。那么换句话说，来生再的人生我也不要了。啊，人我看透了，我不想再到人间来。啊，我们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把极乐世界搞明白了，自自然然你有正确的选择。啊，我们选择极乐世界很难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回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真叫稀有难逢啊。啊，说回来还是一句话，一定要放下，不能不放下，不放下就大错了。啊，不放下没有不造业，真放下了不造业了。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决定不错。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就是一句佛号，妙极了啊，这真正叫一门深入啊，一点夹杂都没有。 啊，对我们来讲无比殊胜，究竟了义的方便法门，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让我们加强信心。功夫成片，每个人都能念到的。功夫成片是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的。啊，一天到晚24小时，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都打扫干净了。这叫功夫成片。啊，没有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烦恼断了。这是一心专注在念佛号上啊，在想极乐世界上，把其他的念头暂时压下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三年时间做够了啊，真正放下万缘。那么还有寿命呢？不要了，佛就会带你走。啊，机会难得了，一遇到阿弥陀佛，赶紧抓住啊！啊，还有十年寿命，还有二十年寿命。啊，这十年二十年你能保住吗？你能忍受得了吗？遇到障缘不能忍受，不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常讲佛之心灵，见到阿弥陀佛大福报啊，我见到赶紧把机会抓住，我现在就走啊，再长的寿命不要了啊，不要说这么苦的是生活，纵使荣华富贵我也不要了。那到极乐世界要紧啊。所以经里面这个介绍，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非常熟悉。为什么呢？你对他才真的产生向往，恨不得我马上就去。啊，有这样的热爱极乐世界啊，热爱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功夫成片就行，就能感动佛来现身，来送消息给你。啊，或者是梦中见到的，或者是定中见到的。啊，即使梦中见到的，那个梦啊，你醒过来，你感觉的是似梦非梦，跟普通梦境完全不一样。普通的梦境迷惑、模糊，这个境界清楚。啊，就跟我们清醒状况一样，清楚，不模糊。啊，所以有这个机会一定抓住。啊，阿弥陀佛真的很好讲话，很好商量。啊，他真带你去。在所有一切经教里头，再也找不出跟这个经相同的纯顿纯圆，再找不到了。那我们就晓得 世尊留下来的经教，这一部大藏经，我们在这一部大藏经里头挑选一部，挑什么？如果不是选阿弥陀经，决定就是选无量寿经。烦恼障重的人选阿弥陀经，所知障重的人选无量寿经。啊，这就根性不一样啊。啊，烦恼轻，注重在定。啊，定能帮助你断烦恼。弥陀经简单。啊，能帮助你证得念佛三昧。啊，所知障重的人，那就得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搞清楚搞明白，我才会相信。不清楚不明白呢，这心很难生。那这个经讲得透彻，讲得明了，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破我们的所知障，啊，所知障破了，智慧现前；烦恼障破了，一心不乱现前。啊，所以这个经呢，顿中之顿，圆中之圆。啊，没有断惑的凡夫，直接超过三界，偏失此教，故此教为啊顿中。啊，这个教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三年啊，三年不能往生的，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你不肯去。如果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决定得生。啊，我们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就是心里有杂念，有妄想，有许多这个地方的情执纠缠，产生了障碍。啊，所以真正要往生，这些障碍要完全排除。啊，古代人我们没见过，我们见过现代的人，老一代的人，我们初学二十几岁。啊，看到这些老法师六七十岁的，七八十岁的，那他们的德行我们比不上。那非常明显的看他们的心情景，真的妄念少，杂念少，知道事情也少，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我们跟他们比，非常明显的看出我们心浮气躁， 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好像如如不动。啊，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能想到。那他们跟他们上面再一辈比呢，那比不上前辈。啊，前辈的心比他们更清净，越往上去越清净。环境诱惑少啊。啊，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啊，可以说一直到20岁。啊，在中国大陆是一般的城市。啊，像上海、南京这些大都市啊，那别说，普通的都市里头，这个街上看不到广告啊。啊，那现在呢，这广告挺满了，拐拐角角你都看到啊，彩色的。啊，那个时代没有。你说人心多清净啊，现在这一些媒体把人都搞坏了啊，眼花缭乱呢，你那个心怎么能静得下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古人有福报，环境好，古人要生到今天他也不行，太早被淘汰掉了。那我们这个时代要能成就，要能修行养性到他那个程度，我们的功力就比他高。啊，所以越往后去，越要功力高的人才会有成就。啊，心量要大，真正有慈悲心，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啊，这种大心大愿，能够不受外面诱惑，不受外头干扰。啊，稍稍有一点自己名利心，没有不受伤害。啊，那真叫一世足成千古恨。明明这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作福，啊，很不幸又到三途去了，人天没分呢。啊，谁害你？财色名利，啊，不出这个范围啊。啊，天天勾引你，贪嗔痴慢疑，你就生活在贪嗔痴慢疑的环境里，这还得了？这净土法门特别了。没有讲那么高深呐，没有谈玄说妙啊，啊，人人能行，男女老少，贫愚不小，无论什么人，只要你遇到。能信能愿肯念这句阿弥陀佛，戒得真舍之力，那不需要断惑，待业往生，直处三界。 这个执是直接啊，在这一生当中，直接就超出三界了，超出十法界了。啊，极乐世界不在六道轮回里头，不在十法界里头。啊，而且时间不需要很长。要有信心，人人都求得到啊。佛很慈悲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不来什么原因？我们念不纯，这个念头里夹杂着对这个世界有留恋，不纯。啊，如果对这个世界完全断绝了，通通放下了，啊，一心只有极乐世界，人成熟了。啊，成熟就会感应佛现前。啊，你真见到的。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正是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遇到了。遇到了万缘放下，一门深入，常识寻求，海贤给我们表法，就一句佛号，啊，真心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真愿啊，这个世间生活太苦了，善缘少，恶缘多，不值得留恋呢。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极乐世界这些恶缘名词都听不到，应当要求往生。啊，下面是故知此经啊，为无著卧室之无上体乎？这一句话，游戏大师说的。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叫无著卧室。啊，无著卧室。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经，这个心愿持名的法门，第一法门，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且所谓无上体乎，最极圆顿之深教。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听到这个说法，我们的心定了，清楚了， 不再涉猎其他经论，就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要学莲池大师晚年的态度啊，这一切法了，让给别人悟。你们谁爱学，你就学学，我不学了。啊，我就一步无量寿经。莲池大师的晚年，给我们表法，啊，法上饮食，何况非法？我们要跟进呐。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真的坚定我们的信心，真切为本心，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一尘真如之道也。说得真好啊。啊，净土这个法门完全是以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靠佛啊，我们只要具足佛所说的条件，条件很简单，人人都具足，真正相信，不怀疑，啊，真正发愿，愿生净土。第三个，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成功了。我们看到这10岁。小女孩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为我们作证啊，都是为我们来表法了啊！小朋友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父母看到都欢喜。啊，怎么能不相信呢？这个法门，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绝对不二之教，一成真如之道。我们今天能遇到也是诸佛菩萨在考验我们，那有这么多人反对，有这么多人批评，看你有没有福报，你要是动摇了，这个机会啊，当面错过。你要如如不动了，没有一尊佛菩萨不鼓掌。 对你赞叹。啊，真成就了啊。啊，坚固信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贤公老人。92年念佛表法，我们要记住啊！啊，要像他一样，绝对不动摇。啊，要是我什么都不会，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天天在等待阿弥陀佛来给我们透信息。啊，知道什么时候往生，走得自在啊，走得潇洒了，说走就走了。啊，我们每个人将来表这个法。啊，他看到了自然相信。如果走捷径，无过于持名念佛，往生净土啊，就是欧耶大师在这里所说的信愿持名。那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这是接近的。这句名号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皆不出于此。啊，今天还有同学问我，他每天早晚课大概学有很多的经咒，念了很久了，舍不得放下。来看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了。你念的再多都比不上一句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全包了，你再多里头的一角怎么能相比啊？这圆满了。对，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放下，只要一步无量寿经，只要一句阿弥陀佛，一步无量寿经代表一切经，一句阿弥陀佛代表一切法门。你修的是大圆满啊，大总持法门啊。啊，总一切意，持一切法，一切一切，一切皆意。这个意就是无量寿经啊，就是一句佛号啊。其他的统统放下。这就对了。 金刚经上这句经文，你算是真正听懂了。为什么？真正听懂，你才立刻放下。我不走弯路，我走直路。那个路也能到，迂回的，弯弯曲曲，很长。啊，我要走捷径，走直路。啊，真正功夫里面最困难的是放下。啊，上上根人他的特点就是能放下。啊，真正放下万缘，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清净是没有染污了，没有执着。啊，平等是没有动摇，像水一样。我们要恢复清净平等心，跟佛就一样，就到佛的境界。啊，努力啊，做功夫啊，就是放下。最后连佛法也放下，不放下是被佛法染污。佛法不是真的，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不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特别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啊，佛法、世间法都不能。没有成就的时候要利用佛法，佛法帮助我成就，到达彼岸了，佛法就不要了，要永远到不了彼岸。啊，好比坐船呢，船到了彼岸了，要下去，不能把船背着走啊。啊，所以要知道船是工具，渡我到彼岸，到彼岸就把它放下。那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法就丢掉了，就不要了。那带着佛法，佛法变成染污，变成障碍。啊，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啊，自信清净心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就对了。这就是真佛。啊，《大乘经》上常说，就在当下，这一句是真的。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跟你说过去，跟你说未来，方便说。啊，一俗谛而说，佛是一二谛说法， 二谛就是真谛宿谛，真谛是他清净的境界，告诉你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这真谛。啊，告诉你有过去有未来。啊，娑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有极乐世界，随俗地说的。那我说你容易接受，你容易相信，用这个方法引导你，从俗地引入到真地，然后真俗二地都不离。啊，都不能放在心上，你的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啊，然后再回头一看佛所说的一切经，你会赞叹。啊，释迦的善巧方便，能把不可说不可说都说出来了，引导一切众生觉悟啊，回头啊。